Music in Town， 城市中的音乐。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吉隆坡、新加坡，秀出各大流行音乐重镇潮流指标，甄选全华语地区新鲜音乐招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听天下，一榜听天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 第十四位 Lil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第十三位王子，不期而遇。 每一次相遇不止两重结。 第十一位孙楠，周深，中国加油歌。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第十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 大不怕的陪谁。 第九位黄若曦，这世界总是劝我不要放弃。 存在没有的总理。 第八位苏运莹，夜色让人思考。 安静的夜晚总是让人想象。 第七位周深，绝恋。 如花一如电，无力一无间，只为曾经灵犀一眼。 第六位于丁义，终点起点。第五位李宇春，轻浮。第四位黄明昊， New。 第三位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 第二位熊猫糖，大惊小怪。本周冠军曲目刘德华，奉陪到底。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上午的10:04:52，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问候在周日依然在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也将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时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北京和马来西亚方面的当地榜单。首先我们带来的是中国榜的空降冠军，华研国际旗下12组歌手林宥嘉、动力火车周蕙、耿斯汉、 FIR 李友廷、郁可唯，还有 Karen CC 陈浩森、严艺格、文慧茹，没有才能组合一起带来的这首翻唱的经典作品，叫做《城里的月光2021》。 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哪怕不能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 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洒满整个夜晚， 这首歌是在中秋佳节前夕推出，华研国际特别动员旗下歌手用云端录音的方式经典再现这首徐美静的代表作《城里的月光》，众星映月隔空合唱。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国榜方面的第十名歌曲，这首歌呢也是在之前全球榜上分享过，非常难得的跨界合作，这是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携手歌剧及舞台剧歌唱家 Rene 弗莱明和国际钢琴大师郎朗通力合作的慈善单曲，叫做 I Want。 More punch if you start with that high soprano note that really grabs the attention.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I guess you can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it will be great, so you just go right ahead. I will start first. I want you to, I want

觉得勇敢，也为我分担，也让我灿烂。假如呼吸都敏感，继续牵绊，让心柔软。我会收下你的烟花，留下我的盔甲，然后亲吻你的头发，你的胡渣。我会寻过一个街道，留下我的天涯。承认，原来每个灵魂总有时差。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梁静茹在2019年《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之后，时隔两年多的再度发片，推出了全新的 EP《时光随想三日思》，三首歌代表了昨天、今天和明天。刚刚这首呢排在第11名，《今天半永久》也是梁静茹继《微光》之后再度启用了潮流电子曲风。接下来是中国榜方面第14位徐佳莹的《雏形》，歌曲有着她好久不见的清新青涩的气息，用简洁清爽的方式唱出了脆弱美好的被呵护的爱的雏形。 没有 关系，我们不计较说我爱你，等时间允许长夜将近，最后呼之欲出的那就是感情。捧着爱的初心没有关系，我们不计较说我爱你，等时间允许长夜将近，最后不知欲出的那就是感情。 歌曲排行榜，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我们这个合作的榜单中歌榜本周的第十四位，来自于徐佳莹的这首《雏形》。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赫轩刚刚发表的单曲《满分前任》。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情，那分手也是，做一个满分前任，成功成熟的道别，各自安好。这首歌目前在中歌榜上是排名第39。 不是优秀恋人范本，承诺总打折，爱情信用评分我不合格，你提分开理由充分，没办法否认，我给过的悲伤多于快乐，在感情尾声我努力配合，不想让失望再延伸，放弃我态度诚恳，分手礼仪保证完成，尊重你选择不默认，放弃我懂得分寸，不会以朋友的身份关心慰问，当

出大，怎么看到世界？春秋中唔出一个境界，随四季灿烂与衰败，平凡与险隘，年月里学会如何更愉快。春天有幸福的意思，岁月星辰中出大志，秋风里静细嗅，成长的意化从不容易，是默默自由的爵士，花开落有沧桑故事，遇在风暴中重新历练意志。都飘过满天的雨丝，擦亮了心灵，磨去了千次，好一步变绝踪，人生不得变，全都尝试，再学习感谢那旧事，好等待揭开新故事。人在经历中得失总有意思。 三米郑秀文的这首新歌《万物有时》之前登陆全球榜，而在马来西亚方面呢是上榜第四周成功登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第四名歌曲，这是由邱风泽和陈零九组成的九泽 CP 组合，他们的新专辑的标题主打歌名字有点绕口，叫做《第四象限》。 把所有象限都冲破。 从未曾说出口的话，如同一颗心躲进那片云层里，就算没有震撼的开场，当你一出现，改变了旋律走向，路途在跌宕，你的笑指给了方向，黑夜的烟火因为你点燃了流星，我一天一天一天的反复练习，练习一遍一遍所有关于你被剪上那一页回忆的秘密，故事从何说起，我一天一天一天的反复练习，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练习把故事写给你，练习这段旋律 with you， 就像抹茶的般味道，只愿这首歌把夜幕全都照亮，你就像笑吧，让青山不会再流浪，也许曾心慌，但有你心就有希望，练习一遍一遍所有关于你，一展示那一幕幕复杂的剧情，你懂我的真心，我一天一天一天的反复练习，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练习把故事写给你，练习这段旋律， 一个曲排行榜之前 The Nine 刘雨昕在比赛的时候唱了831乐队的歌，之后呢831的阿普为他写了刚刚的这首练习曲，而两位的歌曲呢，这个无论之前在我们全球榜还是在马来西亚都同时上榜，像831的规则是用来打破的，在988精彩生日排行榜上就位列亚军的位置。李荣浩之前呢发表的这首 OST 在马来西亚方面继续在榜，这是电影《你的婚礼》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不遗憾》，在988精彩生日排行榜上是排名第6。 看到你穿着小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有谁能为我写下一个？天若有情天亦老，我只担心等不到，矛盾心情怎样面对才好？从来爱是没有借口，没有任何愧疚，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让它天长地久，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有谁能为我写下一个？天若有情天亦老，我只担心等不到，矛盾心情怎样面对才好？从来爱是没有借口，没有任何愧疚，你的一切永远将会是我所有。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让它天长地久，追梦的人为你在等候。 时下有很多音乐人喜欢再次重用当年在80年代这样透明的电钢琴的音色，包括鼓的音色。对，流行时尚就是这样的轮回。刘德华1981年拍摄首部电视剧《江湖再见》，同一年呢出演了首部的电影《彩云曲》。1985年呢，他加盟了华星唱片，推出了首张专辑，叫做《只知道此刻爱你》，而真正在音乐上大红大紫的是刚刚这首加盟宝益星唱片公司的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如果你是我的传说》。那这一张专辑呢，是主攻香港之外的华语唱片市场，在东南亚获得了150万的销量，而因为被正式引进，所以成为他在内地走红的第一首代表作。进入1991年， 刘德华在华语歌坛大热，一年间推出了五张唱片，其中包括两张普通话唱片。那我们来听这一年当中这两张专辑的主打，都是人人熟悉的代表作，我和我追逐的梦和来生缘。 Ooh.

似一万公斤的森林，迷了路的却是我和你。是说好一起闯出去，怎能剩我一人回去？回去。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计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刘德华公司的一位女同事在一次体检当中呢，检查出了重病。她的丈夫辞职回家，两人四处旅游，结果旅行回来再去检查，病灶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这个故事成为了一首歌，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练习》。之后呢，刘德华在音乐道路上继续前行，有像《再说一次我爱你》《穆迪》等等好歌出现。刘德华用日积月累的努力，把自己的歌声、唱法、情感的表达都变成了一个经典，一个品牌。2010年，他推出了翻唱专辑，叫做《Unforgettable》，忘不了的，用自己的方式，重唱了一些经典作品。在电影《无间道》当中，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成为重要的插曲，而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刘德华也翻唱了这首歌。 11:59以上呢，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借着我们的空降冠军哥刘德华的《奉陪到底》，跟大家一起回顾了刘德华一路走来的很多的经典作品。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呢，小航会在这里带给大家节奏驾到。我们的节目呢，将会相约在下周六上午的10点，在北京音乐广播，在 FM 974。我们下周周六上午的10点再会。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经意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不语的我，不时地回想过去。 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时代少年团小小孩。 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 第14位 Lil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第13位王子，不期而遇。 每一次相遇不知了终结。 第11位孙楠，周深，中国加油歌。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第10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 大不怕的背没有谁。 第9位黄若曦，这世界总是劝我不要放弃。 存在没有的总理。 第8位苏运莹，夜色让人思考。第7位周深，绝恋。 如花一如电，无力已无解，只为曾经灵犀一眼。 第6位于丁丁，中国起点。 谁让他流过。 第5位李宇春，轻浮。第4位黄明昊 New。 第3位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蓝地白太多挣扎。 第2位熊猫糖，大惊小怪。本周冠军曲目刘德华奉陪到底。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六福珠宝30周年分享爱，一起很开心。即日至10月10日，惠顾计价黄铂金首饰每克减30元，镶嵌 K 金首饰减20%，更多惊喜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FM 974